情你若成一季，用相信刻画成回忆，想念几个世纪才写刻骨铭心。若能回到冰河时期，多想把你抱进距离，你的笑的疗愈让人生也苏醒。拾起你的风景，向着废墟，相识的我们能否一场奇迹，一线生机，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。想着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，超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相依，用尽了乐之心机，推理爱情最难解脱。是青涩的真心，未来先进科技无法模拟，你用过哪里，如果另一个时空，另一个身体，能不能换另一种结局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，超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相依，用尽了乐之心机，推理爱情最难解脱。你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，在等的一句我唯一。 相信相信你每个表情，想象你每个品行，超越来和我几成相依。 追我唯一。